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105集。让人心疼的周思月。地下室门紧闭，但丁宪知道他一定在里面。两个月没见，他很紧张，插钥匙的时候手有点抖。灯没开，许久没住人的地下室里一股阴潮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丁贤关上门。 周思月。 嗯。 良久后，丁贤听到很轻的一句回应，机不可闻。可他还是听见了。或许在听见之前，他就率先看见了窝在沙发里的那道背影。周思月比之前瘦了些，弓着背，埋着头。从他这边看过去，只能看到周思月的双肩。黑色 T 恤衬得人很单薄，脖梗的皮肤似乎比之前白了点。丁宪以为他在那地方待习惯了，一下子还不适应外面的光线，只好自己摸着黑去找他。这里不知道被陆怀征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刚走两步就踢到了脚，还穿着酒店拖鞋的脚趾头直接给撞乌青了，疼得龇牙咧嘴地蹲下去。 怎么了？ 啊，撞到了。 周思月起身过去，直接弯下腰把他打横抱到床上，开了盏床头的小灯，光线很弱。他熟练地转身，从一旁的柜子里抽出一个医药箱，拿出瓶碘伏出来，然后在床边蹲下，取了支棉签。 脚。 丁宪把脚伸过去，周思月把他的脚放在自己腿上，低头用棉签去擦。昏黄的光线打在他身上，透着舒淡。丁宪觉得他的心情应该不太好，这么久没见了，好歹也亲一下。可他全程都很冷静，帮他把淤伤处理好后，又把医药箱放回去，叮嘱他别乱跑，然后自己又坐到沙发上去了。没有对视，没有亲吻，没有抚摸。丁宪觉得他在刻意避着自己。丁宪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紧身的小礼服，哀怨地叹了口气，都白瞎了。但沙发上的人始终一动不动。其实那会儿丁宪还有点生气，想训斥他。 这么一破事儿就把你打垮了，是男人吗？ 结果就接到了孙元香的短信。 杨香那个死警察居然把他爸爸的事情告诉他了，我说他怎么那么反常呢？原计划失败了，剩下的全靠你临场发挥了。 仿佛是一盆冷水迎面浇下，将他心里的星星之火全熄灭了，剩下的只有冷。丁宪忽然明白过来，为什么他不敢与自己对视。 周思月。 嗯。 过来，我想抱抱你。 周思月的后背跟粘在沙发上似的，一动不动，后脖梗露出一截，又细又白。 走，还没洗澡。 我不嫌你。 周思月沉默。 快点。 周思月挪了挪后背，低头使劲搓了一把脸。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等走到床前，丁宪站在床上刚好比周思月高出一点点，丁宪正好能抱住他的头，把周思月的脑袋搂进自己怀里。丁宪刚洗完澡，身上还带着清凉的沐浴露香。周思月终于注意到了他紧身的小礼服。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？ 丁宪抱了会儿就撒手了，两只手搭在他肩上。周思月顺势搂住他的腰，一边把人从床上抱下来，一边听他说。 孙姐本来想给你接风洗尘的，结果你一出来就往这儿跑，拦都拦不住。 你不用理他。 啊？可是一直都是他在帮你啊，他为什么这么帮你啊？ 周思月沉默了一会儿， 我答应毕业后去他的公司。 维拉动漫虽不是什么大企业，但在动漫界也算是个巨头。可丁宪知道，这绝对不是他该从事的领域。丁宪不敢相信，猛地拍了他一下。 你把自己卖了？ 这大姐手上有三家公司，盈利状况只有她自己清楚。她野心大，看苏百从也知道，互联网人工智能这行业以后不会亏。这两年她在筹备成立一家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，想把技术团队交给我负责。 孙元香还答应给周思月 10% 的股份，可谓是诚意满满。毕竟这是一棵摇钱树。 原来是这样，不过叫人家大姐不太好吧？孙姐人真的很好。 她对你好吗？ 她对我很好。 那就行了，其他都不重要。 说到这儿，周思月始终没看他。丁宪又说了很多关于叶教授和潘永贞的事儿，絮絮叨叨把能想到的都说了，还说到丁俊聪。周思月把丁宪抱到沙发上，一边搂着他一边去开电脑。他耐心地听着，时不时嗯一声表示他在听，可偏偏就是不敢看他。丁宪强行掰过他的脑袋，他的眼睛还是看向别处。 你不用躲我，我知道你哭过了。 周思月把下巴从丁宪手里解救出来，轻身去捞沙发上的烟。丁宪把他拉回来。 周思月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叶教授，还有伯母，还有那么多人。我知道，也许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代替不了周叔叔在你心目中的位置。也许我们这么多人加在一起也不敌他的分量。但是爱你的人还很多。 话被截断，周思月单手把他揽进怀里，声音低沉。 感情的事情不能用分量来衡量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他在我心里跟你们不同，你在我心里跟他们也不同。道别的话，他查出肺癌那天我就已经在心里说尽了，每一次从医院离开我都当作是最后一次，怕自己赶不回来。每一次我回去看到病床上的人还在时，我就觉得那时间是向老天爷偷来的，但每一次离开我还是会害怕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磨了将近一年多。要说难过的话，现在最难过的人绝对不是我，是我妈。 丁宪半跪在沙发上，下巴轻轻搭在他肩上，直起身心疼地抱住周思月。丁宪知道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也知道他这两年受尽了苦，好不容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却又…… 我陪你回去看看吧。 丁宪再次抱住他，不等他说话又突然开口， 还有我爱你。 周思月后背一僵，丁宪捧住他的脸，让他的眼睛对上自己的视线，继续说。 孙姐说我们说爱还为时过早，但我觉得不早了，五年了。周思月，我爱了你五年，我足够了解你，知道你为什么皱眉头，也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高兴。我不是说说而已，我是认认真真的想跟你有未来。 周思月低下头去，把脸埋在丁宪的肩上。冷空气来袭，窗外寒凉，屋内两人借用对方的身体汲取温暖。丁宪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以更紧密的方式抱住他。丁宪曾说过，他像一个机器人， 因为很快就能收拾情绪。就算上一秒还在跟自己亲热，下一秒也能穿上衣服继续投入工作。而现在，丁宪真的希望周思月就是一个机器人。人们的利剑，世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伤害不了他。叶教授说过，所有的天才都要在经历过一些苦痛之后，才知道自己跟平凡人无异。安东尼也说过，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，早晨醒来，这个城市依旧车水马龙。我们只有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悲欢离合后，才会孤独而又寂寞地成长。丁宪把周思月哄到床上去睡觉，大概是太累了，他很听话，真就乖乖趴在床上，高大修长的身影懒散地陷在被子里，让人心疼。丁宪摸摸他的头发，他有所觉察，迷迷糊糊地说， 半个月没洗头了。 丁宪蹲在床边，跟有强迫症似的，一丝一缕地帮他梳理整齐，小声回应， 还是很帅。 他彻底睡过去了。丁宪睡了一下午，头脑很清醒，居然就坐在地板上看了他一整晚。他发现这男人越看越好看。周思月睡觉的样子安静温顺，除开那不耐烦的眉毛，整个人就像一头刚被人驯服的野兽，陷入了沉睡中。 下辈子不要长这么好看了，也不用这么聪明，当个普通人吧，有钱没钱我都愿意爱你。 丁宪抱着腿坐在地板上看着他，想着想着自己就笑了，似乎能断定下辈子自己比周思月优秀似的。 还有啊，我一定要活得比你长些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受分离之苦了。谢谢你喜欢这么普通的我，真的谢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